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昨天北京下了一天的雨哈，当然现在透过我们的直播间觉得是天高云淡， 晴空万里， 哎，特别漂亮。但是据说哈，已经有雷电大风的黄色预警了。 哦，又有预警 了，又有了哈。当然呢，这可能是在什么昌平啊、怀柔一带，反正您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啊。 是， 出门带伞， 能忍忍就先别洗车了，过两天看看情况再说。 我已经好久没洗车了。 真的吗？ 真的真的真的。 上一次大雨之前 洗了一次， 不是刚洗完吗？ 对，后来就没再洗过了。 行 啊， 让天然的雨水清刷您的车辆吧。 不过话说回来了，今天天气好，绝对是个好日子啊。 嗯， 今天零时因出现境外疫情关联本地病例，实施封控管理的昌平区龙泽苑街道、龙业苑二期和海淀区甘家口街道的国兴家园小区今天解封了。 哎， 是不是好日子吧？ 是啊。 昌平区、海淀区因此轮疫情影响的封控区域已经全部清零了。 嗯， 那么龙业苑二区也由中风险降为了低风险的地区。在解封前一天，龙业苑二区居民已经完成了第七轮的核酸检测，检测结果呢全部是阴性， 真好。 哎，今天零时小区正式解封，工作人员就拆出了围挡， 嗯， 剪掉了那个警戒线。 哎，你别说，这些举措还挺有仪式感的， 是吧？嗨，反正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啊，不少居民特别的兴奋啊。你想啊，夜里十二点嘛，就直接跑出了龙悦苑二区的东门，拿手机跟那儿合影留念。 嗯， 17岁的小段和门前等候多时的父亲紧紧拥抱在一块儿，分开20多天。这牵挂担心终于过去了哈。 哎呦，估计父亲也是特别的担心吧， 哎， 在外面没有办法探望，是吧？ 对，因为不住一块儿，那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啊。 哎，终于又团聚了。 今天早上起来，龙悦苑二区的大门已经恢复了往日的人流，在社区居家隔离21天的居民也是陆陆续续走出家门，互相挥手致意，点头问好，开启了全新的工作生活。两名工作人员手里边拿着那测温枪，一丝不苟的给进入小区的人员测体温。 嗯， 老人们早上起来最爱干的一件事情， 买早点去。 你看你是老人吧，你懂这个。 我是属于吃早点那波。 你吃吗？你早上 起不来。 对啊，你的早晨从中午才开始。 从理论上来讲，我应该是品尝早点那一波嘛。 啊， 比如什么饼儿 啊。对对对对， 人家买吗？ 人家买。你看这些老人端着锅啊碗啊去小区外边买早点，不一会儿就提着一袋袋油饼。 你看 啊。油饼和糖油饼有什么区别？ 油饼没糖，糖油饼有糖。 哦， 这是我粗浅的一些理解。 那算了吧，你知道油饼上面加一个糖饼就是一糖油饼吗？ 不是两张皮擀一块吗？ 对啊，擀一块嘛。 嗯，上回之前科普过了， 对吧？然后人家端着热乎乎的豆腐脑回来了。 嗯， 豆腐脑你吃过吗？ 当然吃过了，谁没吃过豆腐脑啊？ 那上面什么卤啊？ 有咸的，有甜的。 对，北方人一般吃咸的，南方人吃甜的。 嗯，有那个。反正各种黄花菜， 黄花菜啊，然后呢？ 然后还有木耳，是不是有？ 然后 有 一个是木耳，咱关键问题有肉吗？ 哟，还有这么豪横的豆腐脑呢？ 豆腐脑上面有肉沫吗？ 我没吃过带肉的，好像我吃的是简版的吧？ 你没吃过带肉沫的？ 还有豪华版的呢？您的眼神透露了您吃过是吗？在哪儿 啊？必须有啊！ 离黑窑厂远吗？ 北京的豆腐脑基本上有很多都是牛肉沫的 啊，真的， 啊，跟牛肉馅儿一样， 嗯 啊，然后有豆腐脑， 不错。 你咽什么口水啊？ 听着就好吃嘛。 哎呀，老人们都买回家去了，外卖骑手也把摩托车停在小区门前，也不敢进，就打听能不能进去。工作人员就招呼他们扫码测温之后就可以放行。当然咱们不是说了吗，解封并不意味着解防， 那是 对吧？龙业苑二区呢也是将严格实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要求居民非必要不出境，非必要不出京， 这叫做守护好我们的胜利果实。 哎，那海淀区甘家口街道的国兴家园呢，今天零时也正式解除了封控管理，66岁的陈景义选择第一波回家。清晨大巴车到达小区，昨天不是下雨吗？淅淅沥沥下了一天的雨，刚好停了。 那下车之后深深的吸一口雨后清新的空气， 心情感觉也不错。 哎，当然了，老人嘛，66岁了，离家21天、哦、最牵挂的就是两个小外孙、 嗯、 啊，一个9个月，一个5岁，说天一亮就去看他们， 想小宝贝们了。 哎，俩人差多大？ 哪俩人？ 一个9岁，一个5岁，一个9个月吧， 差4岁3个月嘛。 可以啊，数学不错嘛、 嗯、那必须的。 据了解，甘家口街道已经在解封前向国兴家园的居民发放了致居民的一封信和出入证。正式解封之后，小区仍然设有防疫值守岗，社区居民呢需要配合做好戴口罩、查证、验码、测温等这些防控措施哈。 嗯， 反正我们觉得今天是个好日子，人家 今天是个好日子。没事您说吧。 反正这个是这样啊，人家两个小区呢都解封了，我们的生活呢也慢慢恢复到正常状态， 特别有烟火气儿。 哎，当然了，该有的防控措施咱得有哈， 一项都不能松。 嗯，咱就说，你说这21天哈，就在这个比如说这个封闭期间哈， 嗯， 要是一人在家里边能干点什么呢？ 哎，看电视，听广播 啊， 做做运动，做做饭， 反正 还有玩玩游戏，聊聊天。 哎，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哈，来聊聊如果在家您一般怎么解闷儿。 嗯， 对吧，就是在家不出门哈， 嗯， 外边 没事儿的时候哈， 室内的时候， 哎， 您一般都干点什么。 嗯，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啊、 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和我们互动交流、 哎、 一种呢就是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在首页找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就可以了、 嗯、是。 那么第二种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 嗯、 是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这个10个字的微信公众号、 哎、 您在后台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 没错，红果问了一个直指灵魂的问题 啊，什么？ 李凯又说糖油饼了，请没请啊？ 看我这表现，李凯老师也不像请了的呀。不仅没请，昨天又许诺了我一个什么来着、 啊、这许诺的都没记住，就当没许诺过。 因为我呀、 啊、 就是告诉自己，你说的话我别太当真，否则折磨的是我， 是吧？所以就根本 是什么来着？ 没，我也记不住，算了，就当这事儿过去了吧。 等我下了节目听听昨天回放呗。 您刚才说了两种方式啊，都可以来聊聊您在家的时候如何解闷，都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 在顺义区呢有一家隔离酒店。 什么酒店？ 隔离。 这牌子是哪个牌子 啊？不是脸上涂的那隔离、 啊、 是为了防控疫情啊。咱北京市的很多酒店就是接到了一些任务、 嗯、 就作为隔离人员住的酒店、 啊、我以为是个牌子的名字呢。 哎呀，没想到 啊 对女性美妆还有点了解。 酒店的名字其实还行，挺各种各样的。 来说说人家这个隔离酒店呗、 嗯、 最近呢他们就收到了一封感谢信，是这样写的。 嗯， 谢谢您，加油，每天很感谢、 哎、你慢慢来。感谢信这样写，这字儿怎么都带着洋味儿呢？ 哎，为什么带着洋味儿呢？因为写下这封信的朋友 啊 就是在这家酒店里接受隔离的外籍友人。 哦，怪不得呢。 哎呀，工工整整的用中文写下了这句感谢的话。 嗯， 而且在这个信当中呢还有一句叫做你们非常辛苦。 哦， 我不是前后鼻音不分哈、 啊、 人家是把辛苦写成了幸苦，就是那个辛苦的辛和幸运的幸、 啊、 是不是猛一看还挺像的？ 这老外语文没学好啊。这个 我估计没准是照着字典写，那肯定是不会出错啊，估计是没照着字典写所以出了错。但是你说咱作为中国人、 哎、 都能领会精神，是不是 有一个考试叫 HSK 考试？ 哎，我知道，我还买了那教材呢。 你准备考一下？ 不，我是啊，就是体会一下外国人学中文有多痛苦 啊、 嗯、 原来这个 HSK， 那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汉语的等级考试、 嗯、 就比如说咱作为中国人有的时候要参加什么托福、雅思、 嗯、 什么4、6级、 嗯、 这不都属于外语的等级考试吗、 嗯哦、 但是作为外国友人要是想在咱中国拿到一些 汉语相关的 水平， 这个水平资格哈、 哎、 就得通过 HSK 这个考试。 对，据说里边的题也挺难的哈、 哎、 曾经有一个各种各样的段子，比如说美哲你的牙齿真好看，美哲说假的，男的问真的假的？真的，到底牙是真的还是假的？ 哎呦，都是你再说一遍题干，我的牙齿真好看、 啊、然后 我说假的 啊，我说真的假的，你说真的，然后到底问是 假的呗。但是我的牙是真的，但刚那道题的答案是假的，也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转过这弯来。 我重新给你演一下，对吧？哎呦，你牙真好看，假的，真的假的， 真的呀，这回你能听得出来了吧？ 就是我的牙是假牙 啊， 不是现实中，现实生活中的牙是真牙。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嗯、 这算其中一道考题。 哎，待会儿我也出一道题考 考你、啊、我还有其他考题呢。 你说你说 我不说，我等到五点的时候再说。 行行行、 啊、你来说你这些感谢信。 哎呀、嗯、还是来说说人家这个隔离酒店当中是住了71位入境的隔离人员。 嗯， 马坡镇抽调了7位机关干部是驻守在了这个隔离点之内，全面统筹协调什么人员的接收啊，物资调配啊，还有医疗保障等等工作。镇机关干部夏雨成就介绍说啊，说这个国际航班其实经常会在半夜抵达， 那是， 所以他们呢也只能常常忙到凌晨，直到协助每一位隔离人员办完入住的手续，并且对隔离区之内进行一次全面的消杀。 嗯， 这休息两三个小时之后啊，就得立刻开始第二天的工作了。当然酒店也是分配了6位工作人员入住在这个隔离区之内，而且安排了70多位来提供后勤保障。什么叫后勤保障呢？ 你说说。 民以食为天、 哎、 首先这个吃啊它真不能将就、 哎、你这从早上起来从早点豆腐脑一直到这儿还是吃是吧？ 那可不是嘛、 哎、 那些吃饱了吃好了心情也能安稳一些嘛、 啊、 为了满足这些隔离人员每天的营养所需啊、 嗯、 人酒店也列出了一张详细的需求清单。 比如 407房间不吃牛肉， 不爱吃。 哎，还有增加低盐低油蔬菜 啊，想减肥。 哎，有可能哈，或者是健身的朋友。上面呢清晰的标注了隔离人员对餐食数量啊口味的特殊需求，同时人家酒店也是精心研制了一份菜单，保证每一餐都有荤有素、 嗯、 荤素搭配。每天水果也是不重样哈，而且提供多样化的主食供大家选择啊，爱吃米的，爱吃面的， 爱吃花卷，爱吃糖三角的， 哎、 啊、 爱吃糖油饼的， 嗯， 还有什么鸡蛋呀，酸奶牛奶等等营养品，这个供应也是非常的充足。那么来自全区各家单位的8位医护人员也是提前进入到酒店，为这些隔离人员提供全天候的健康监测服务。你看每天咱得测两次体温、 嗯、 这个属于体温自测， 自己测一下 啊，自己测一下。当然每三天呢也人家也会进行一次上门面测、 嗯、 啊，当面测量一下体温。马坡卫生院入住酒店的医生徐庆就说啊，如果说隔离人员身体出现任何不舒服的情况，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或者是通过微信来进行咨询，医生也会第一时间来对大家的身体情况进行一个解答。 嗯， 那目前呢咱说的这个马坡镇金宝花园酒店一共接收了隔离的入境人员238人。 哦， 这种周到细致的服务也是赢得了入住隔离人员的一致好评。 哎， 当然这其中啊就是很多都是外国友人。 是是是、嗯、当然了，包括有一些隔离酒店的这个参与者是咱国人啊，咱们自己同胞。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对外国人还是对自己人，相信背后的服务人员他们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兢兢业业。 哎，所以你还得让他们考 HSK 去，就是字儿怎么能写错了呢，是不是？ 哎呀，宽容一些嘛，人家可能也是在努力学习汉语当中。 哎，当然这份感谢之情我们能够理解哈。 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在家解闷的方式有哪些，就是在屋里边哈，不是说出去，有哪些方式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 嗯、 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你乐什么呢？ 看到老周一条留言 啊，说什么？ 说在家解闷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听咱大城小事节目呀、 啊、 是吧，和我们互动聊天 啊， 感觉比那谁谁谁主持那谁谁谁呀、啊、主持那什么什么呀还好点呢 啊，是吧？ 嗯， 你照着 没有不敢念，太得罪人了。 我们就是知道心里美就得了， 对，心里美 啊。就 你是萝卜吗？ 萝卜还行吧， 嗯， 不糠就行。 嗯，楼， 楼是形容西瓜的 哦，只有形容西瓜才叫楼 啊， 啊。萝卜是糠， 对啊， 西瓜是楼 啊，肉 人有糠有楼。开玩笑， 我幸亏没说肉是柴，知道吧？就是你懂吗？这些词儿 当然懂了。 那你们就是石家庄也说这样的方言， 也说也说 哦、 嗯。 行行行，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哈。向林说，在家没事的时候呢，就爱给自己找点事儿做，最喜欢做的事儿是洗衣服、 嗯、 收拾洗完晾干的衣服，也喜欢自己玩玩扑克牌的接龙。 嗯， 然后呢，一般白天不会看电视，久坐对身体不利。每天听两次广播，早上起六点的新闻和下午4点的大城小事。 谢谢您， 哎，雷打不动的节目哈。 哎， 你喜欢洗衣服吗？ 说实在的，我不太喜欢洗衣服。虽然我知道，就是我自己的一些内衣，我都会手洗，觉得会更加干净一些。但是如果要是能放在洗衣机里洗的，我都是交办给洗衣机了。 交给 我，甚至之前还有一种冲动，说要不要专门买一个就是容量小一点的洗衣机。据说有一些洗衣机它是可以把那个鞋呀，就你穿运动鞋不是脏脏的吗？比如说烫个泥水、雨水什么的，就可以直接扔进去洗。但是我一直只是长草，但我还没有下单。还没有出手， 这是懒到家才这样吧？ 哎呀，这叫利用高科技设备提升改善生活质量。 那你们家洗衣服得使洗衣机是吧？ 那当然了， 洗衣机那个甩干那个桶和洗涤那个桶，你怎么拎出来呢？ 啊，洗等会洗衣服的桶和甩干的桶、 啊， 现在的洗衣机不都是一个桶吗？只有那种特老的。 啊 是在那个洗衣机的洗的那个桶旁边，还专门有一甩干桶。 对对对对， 好像还得弄一水管是吧？把它那个就是插到下水道那块。 对对对对，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就我们家好像是有那种洗衣机。 是啊，就是你那个衣服摆不平、放不平的时候，一甩干的时候，那洗衣机晃 晃晃晃晃 晃，是吧？ 嗯。 然后呢，像你这样小时候淘气的小孩儿， 我不往里钻 啊，有可能不是钻，从上面放下顺，那开盖洗衣机 吧。不，那不敢 啊， 那这还不屁股被打开了花。 反正你见过是吧？ 见过，见过。 行，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像8216说喜欢看电视剧、影视剧、读书，然后研究做饭 哦。真好、 哎、这事儿咱就不聊了，因为美哲一点不会，不是会 我会烘焙， 会烘焙哈、啊、那烘焙那些什么多少克多少克黄油什么的都得也研究是吧？ 嗯，一般来说比较靠谱的方子都会给您标注好、 哦、 准确到克的那个量，只要您有一个家用的小电子秤就特别好去称量那些材料的重量了、 嗯、是吧？ 嗯。 然后2650说我在家没事的时候呢看个侦破小说。 哦， 侦破小说你还看吗？ 什么 阿加莎、 那个、阿加莎福尔摩斯全集那种。 这俩是俩是吗？不凑在一块儿。 我这都是属于侦探小说嘛、 哦、对对对对。 你看我有一位特别喜欢的外国作家叫 J.K. 罗琳、 啊、 写哈利波特、 啊、哈利波特的那个。 后来哈利波特完结之后啊、嗯、他又起了一化名开始写那种侦探小说了、 啊、是吗？ 什么布谷鸟的呼唤、蚕、 啊、 我知道你也没听说。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看我这文化修养， 什么疯狂动物城，不是疯狂动物城， 那是迪士尼的 神奇动物神什么跟动物有关的那个 神奇动物在哪里 是,、 啊、 是他后来还是用本名 写的是吧 著作 小、 嗯、 然后呢说干家务，现在看书的时候少了、啊、让我们家的小孙女给闹腾的没时间了，除了累就是累，哎呀就是你们片头曲老实了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纸人收音机他就手舞足蹈，愁的我怎么还不长大，什么情况呢？ 嗯， 为什么小姑娘听一些我们开始曲开始手舞足蹈呢？ 可能觉得节奏比较欢快一些， 是吧？ 是 小姑娘她一般情况就是天生活泼。 嗯、哦，这个您肯定有发言权。 对，我对你更有经验吧？ 嗯，小时候的事儿记不太清了 啊，挨打不记得。 嗨， 记吃不记打。 嗯，确实也没怎么挨过打， 是吧？都放洗衣机里边捐着去了。 嘿。 然后呢 来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哈、啊、爱的旋律说我一般在家呢除了看电视玩电脑看会儿手机偶尔也会午睡，当然我也是每天坚持听广播、 嗯、 尤其是咱大城小事，虽然说听这个节目时间不长但是也是坚持收听参与互动、 哎 啊、欢迎您长长久久的来我们的直播室直播间互动啊聊天 常来就行了、 啊、 长长久久 那一种美好的祝愿嘛， 是吧？老周说不偷工减料的豆腐脑就应该有牛肉沫， 应该标配是有， 反正应该是有清真馆的清真的这个食堂的早点应该是带牛肉沫的多一些、 嗯、我这还是属于早上起不来、 啊、 所以错过了很多美食 是吧？ 吃豆腐脑也只能吃简版的你说可不可怜 啊？行了豆腐块你会做豆腐脑吗、 嗯、 你知道怎么点豆腐吗？ 卤水点呀、 啊、那上哪找卤水的呢？ 有卖的吧应该自卤水自己做呀，我只知道就说呢是不是杨白劳啊 火 他是不是最后就是喝卤水呀、 啊、反正是这样啊，就是现在超市有那种卖点豆腐的那些料、 嗯 啊、 你看那就是还是买 的，对对有卖的。然后5995说我退休在家了学习张道真自学英语、 哦、 今年69岁了已经拿了学到了第二册， 哎呦真 厉 害厉 害，特别厉害， 是不是咱广播节目也会有张道真的那个 原来早年间外语广播是有的、啊、 嗯，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哈、 啊、 请叫我兔子说说我喜欢看书学习、 嗯、 也是 学英语、看电影、练字儿、吹口琴、听广播、听老歌。 哎，口琴那个音阶啊， 没吹过。 哆来咪发嗦，然后呢？ 嗯，不是拉是吗？ 我也不知道，问问你啊。 没吹过口琴， 没吹过口琴、啊。 嗯，不是那什么什么才吹口琴的吗？ 谁说的啊？我们小的时候音乐课唯一能够自己带的乐器，可能就是口琴了。 这就是时代的变化。 你们那时候呢？ 吹竖笛呀、 啊。竖笛哈， 嗯， 竖笛是竖着吹。 当然竖着吹。 横着吹的呢？ 横笛呀、啊。 那箫呢？来吧，看大家发来的留言。白丁说了一个特别实在的，香山公园你去过吗？ 香山公园、必须去过，不是跟你去的吗？ 对对，香山公园里边有一个松林餐厅，豆腐脑、汤圆饼都特别好吃。吃爬完山，然后看看，然后这个展览，然后也挺好。 您这人不地道， 嗯， 咱都驱车几十公里去到那么远的地儿， 你赶得上？ 你都不跟我说一声， 不是 那还有一餐厅？ 有餐厅，我跟那儿吃过呀。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关键你咱俩去的时候，咱们那一块去的时候都已经下午了。早点没了， 开了。 早点没了，午餐也没了。 行吧， 那 估计以后机会比较少。 对，我跟那个院里，他因为他餐厅里边室内也有，我们是在那夏天嘛，在那个院外边椅子上、桌子上吃了一顿午餐。 嗯 啊，感觉还不错。 行， 嗯，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在家的时候怎么解闷儿哈？就是一人在家也好，几个人在家也好，不出屋子，都干点什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我们的公众号是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好，我们的聊天室北京新闻广播，不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刚刚问了美卓关于洗衣机双缸洗衣机的问题， 嗯 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其实那个年代啊，早年间有好多的家具，这都算是大件了，像我们这个朝阳医院附近原来有个白菊洗衣机厂。 专门卖 洗衣 机 的，哎，位于北三环呢，有一个金鱼天坛智慧家居生活馆。 哦， 啊，你也不 是展出家具的吧？ 家具，因为有个家具的牌子叫天坛，你知道吗？ 没听说过， 没听 应该是北京当地的牌子吧？起这名儿， 这天坛、 嗯， 你是没关注？你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你们单位那个办公桌啊？ 咱们俩不是一个单位的呀？ 不是一个具体部门吗？ 哦， 就是现在那个八楼那个老的那个屋的那个办公桌， 就是红色的， 对，基本上都是天坛的。 哦，那肯定有年头了， 啊、有年头了哈。这人家建厂已经65年了、 哦、 啊，所以呢，吸引了很多市民的目光去看这个家具博物馆，陈列了他们家具厂，原来叫北郊家具厂。 嗯， 早年间啊，已经65年的生产历程，历代的家具产品展现了北京家具行业的发展和变迁，像。钻满珠子， 嗯 啊，这个上回考过你了， 三下五除二 可以哈。缝纫机的台面， 缝纫机的台面 啊， 怎么了？ 缝纫机台面你见过吗？ 就是像一个桌斗一样，它有一块板可以掀进去、 哎、 藏进去那种。 怎么把那板掀开？知道吗？ 忘了。但是我姥姥家有缝纫机， 有缝纫机是吧？ 就是经常还会当那个写字桌用。 它有一个小扳板在桌子后边， 哦嗯、 你扳那个板就翘起来， 嗯、 然后你就给拿出来了啊。哎，然后像钢木家具、多功能沙发，沿着这个家具长廊向前走，一件件家具是按着时间顺序陈列。 哦， 然后呢，天坛家居啊研究设计院的这个设计经理、首席设计师啊，这个施海东就说你看，他们都是几经辗转收藏而来的实物珍品， 嗯， 串起了市民生活变化的一些记忆。博物馆里边的许多展品啊，都是当年的爆款，像1966年生产的烤漆圆凳，你见过吗？ 烤漆圆凳应该见过、 嗯、 但是不是1966年生产那就真不一定了。 我们小的时候就那种圆凳折叠的特别省劲儿，上边是一个烤漆的木头的、嗯、 是不是还能掰四个角？ 掰四个， 就比如一个大桌子 啊，对对 对， 对， 那个四个角能 掰 的掰 开 了， 然后 那是个烤漆的， 对对，它原来是个方桌， 嗯， 然后家里边来人多了之后，你给它掰开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大圆桌， 哎， 然后你见过是吧？ 见过，我们家也用过。 你看咱都是同龄人， 上岁数了，我知道你又想说这个。 反正包括那圆凳，还有这个椭圆凳，当年的月产量都高达10万件， 爆品， 哎，小凳大王哈。1992年生产的这个皮沙发也是当年的全的产品之一，采用的据说是澳大利亚进口的头层牛皮，经久耐用。 哎，你说1992年 啊， 人就有牛皮沙发了 啊， 是不是那属于生活比较富裕的朋友家里才能放一 皮沙发， 那是你两岁你也记不住啊。 但是我看那个老照片 啊， 那个时候我们家应该用的还是布艺沙发。 我们那个年代早年间还流行打沙，你懂什么叫打沙发？ 就是自己坐沙发。 自己坐沙发。 我爸也坐过沙发， 是吧？ 坐那个单人的小沙发， 哎， 就是坐着吧，感觉那弹簧嘛，啊、就咯噔咯噔。 那是因为你太沉了，压的。 我还是一小朋友呢， 架不住在上面撂蹦跳啊。 那确实跳 反正那个年代哈，其实呢，同时期的五梯柜也是北郊木材厂和日本公司合资办厂的一些产品。截止到目前呢，其实现在天坛家具有什么河北大厂的生产基地，唐山曹妃甸生产基地，以及北京西三旗的生产基地，只有国家级的非遗传承品牌留在了北京。位于西三旗的天坛老家具厂也是疏解腾退之后，已经变身为金鱼制造工厂，就是智慧的智啊。不是那个制造业那个制造，吸引了众多一些独角兽企业入驻了，所以我觉得挺好。就是天坛家具现在北三环你知道吗？那儿有一个环球贸易中心 啊、 哦，你也不见得知道在哪儿。 不知道，我的哦的意思不是说我知道， 啊、 是让你继续讲的意思。 后边呢就是他们天坛家具公司的。 哎，李凯老师 啊， 你就发现咱俩聊天的时候，如果我不搭茬哈、啊，你不用停留，你就继续往下说就行了。 哦。 反正我觉得这也是挺好的一个事儿，虽然是一个老厂，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呢，也越来越多的加入一些现代高科技的元素、智能的元素，也让我们的家居生活变得更加舒适、更加智能和便捷。 而且刚才咱们说那个掰的，就是方桌掰完了能掰圆的，它最大的还有好处， 什么？ 它能收起来之后折叠靠墙边放着，对吧？ 就是特省地儿， 不占地儿。 机动灵活 是吧？ 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在家一个人或者是几个人在家不出门的时候啊，您怎么解闷儿？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刚才说了家具博物馆，下面咱们再来说说图书馆。这个丰台区图书馆大红门新馆呀，是终于刚刚开放了。它的地点呢是位于啊，就是终于是表达我期盼的心情 啊， 刚刚开放，说明它开放的时限 啊， 没什么问题吧？ 没问题，没问题。 这个位置呢是在南三环的木樨园桥西南侧，是由福城服装大厦改造而来的。读者的坐席设置了大概430位，那目前呢开放了一二层，入藏的图书达到24万册。咱们一起进到这个图书馆的新馆来看看哈。进门左手处是一个景观阅读区，2到6层的空间呢也是被打通了。屋顶是玻璃天窗，形成一个高达35米的阳光中庭。你想要今天这个天儿，我估计整个室内都会特别的明媚哈，心情也会特别好。 我觉得阳光射进来那种感觉特别棒。 洒在阶梯上，洒在正在认真阅读的读者身上，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阅读氛围。要说这图书馆一开放，还真就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除了咱刚才说的一层的阳光中庭的景观阅读区，人家图书馆还在2层、3层、4层布置了3处绿色的阅览区。透明的玻璃墙隔出了绿化带，这个高大的树木还有低矮的蕨类植物是错落有致。坐在这儿读书啊，大家就好像是置身在森林当中，可以说是意趣盎然了。当然这儿的座位也是特别的抢手，因为景美啊，是吧，还可以拍个照打个卡。除了传统的图书阅读之外，记者也在现场看到呢，有一排长桌上摆放着40多个电子阅读器，大家登录之后就可以免费在书城当中下载自己喜欢的书籍来阅读了。这个叫做电子书城里啊，也是收录了将近10万册的书籍，极大的拓展了读者的阅读天地啊，也是开放了这种电子的阅读区。那么在暂缓开放的3层还藏着一个小小的天地呢，叫做视听文献阅览区。 哎呦， 在这儿呢，记者看到这个视听的产品大概可以分成4类，分别是党建与红色记忆、历史与传统文化、音乐与有声读物，还有戏曲及曲艺欣赏。工作人员介绍说啊，他们也特别希望搭载这种现代化的先进技术，深度融合传统阅读加数字阅读的模式，来满足大家在新时代新环境和新群体的多方位的文化需求。 说得真好，随时可去吧。 要说啊，人家现在每天还是有预约名额的， 不能是想去就去， 哎， 提前预约， 你得提前预约。人家每天开放300个预约名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丰台区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来预约一下。 嗯， 当然，为了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些资源，这个系统啊也增加了一个迁出功能。 什么意思啊？ 你看有迁到是不是？ 啊， 也有迁出。 啊， 这个读者离开迁出后，这个名额会重新出现在号源池里。 啊， 也就是你有签到， 你走了，人家就能进来。 对对对，你签出了，人家就能再重新利用这些资源了。 嗯， 此外呢，图书馆还为老年朋友啊设置了一个专用的坐席，而且也开通了绿色的通道。老年朋友体温检测正常，且健康码、行程码没有异常，就可以免预约直接入馆了。 哎，这是针对老年人的。 哎呀，真的是一个利好消息。 哎，是老话嘛，而且对于老年人来说，更多的应该是一些关心和关怀。 没错，没错。 哎呀，说起来真不错。其实北京，你看咱北京图书馆的资源真的非常丰富。 嗯， 像我们上学的时候，那时候还叫北京图书馆，现在叫国家图书馆。 嗯 啊，这个大馆是吧？ 是是是。 然后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书。然后嘛，咱们还有首都图书馆， 嗯， 也是咱北京市的，在东边。然后现在各个区，包括朝阳的图书馆、丰台区的图书馆，也都有自己的图书馆。 嗯， 我觉得阅读真的应该成为一种 习惯， 习惯哈。所以你看，美哲读书就特别的多。刚才是谁呀？听人劝就说， 嗯， 哎呀，这个美哲用读书是他说吧？啊，美哲用读书多来压制离开老师了。 你要说到读书哈， 嗯， 今天我专门拿了3本书到台里，还专门让离开老师品鉴了一下。 没有，我看了看， 都是有关北京文化的书。 哎， 有一本是被我说烂了的《北京地铁站名掌故》哈，虽然我现在还在看地铁一号线呢。然后还有一本叫《到北京》，还有一本叫什么？就是北京地名。 哦， 因为吧，前几个月你老问我那北京地名的问题， 嗯， 我就是痛下决心 啊， 痛改前非 啊， 重新做人。 是是是， 我就买了一些和地名有关的书籍。 关键这书看完了得记得住。 说实在的哈，昨天刚把书膜拆了。 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在家没事儿的时候哈，如何解闷儿，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哎， 张伯荣说：“我就喜欢安安静静的环境，家里没人，就我一个才高兴。” 就喜欢清静一些， 独处哈， 嗯， 挺好。 哎，其实有的时候大家都说，嗯，特别疲惫的时候，不妨享受一下独处的时光， 嗯， 自省一下，问问自己内心究竟想要什么， 哎， 以便更好的重新出发。 是，说的真好，135， 是不是还挺有哲理的？ 对对，特别有哲理，要不然你怎么叫美哲呢？ 嗯，哟，这么一说还挺有道理哈， 是吧？ 嗯，我没有辜负我的名字。 135说，嗯，喜欢吃零食，追剧。 哦，哎，挺不错的。 哦， 这也是很多年轻朋友觉得就是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 对对对对， 可能白天工作比较辛苦， 嗯， 晚上回家呢点个小夜宵啊， 嗯， 买点小零食啊， 嗯， 打开最新的一些综艺节目或者电视剧， 嗯， 追追剧。 哎，说实话真是现在生活水平提高啊，就可以追剧。 嗯， 就是真的，你比如说你有些人家完结的全季完了， 嗯， 你就开始一天，你要有时间，你能看好几集。 你可以把这一整部剧全刷完都行， 全刷完是吧？ 开个两倍速。 对啊，我们那时候得守着电视，今天播一集，盼着它能播两集。看完两集之后意犹未尽怎么办呢？没辙，只能等到第二天。 因为都准时准点，一天就两集。 不准点，前面全是广告。 不准点 啊！ 那时候还能想啥时候播就啥时候播吗？ 不，大概他说晚上8点播，结果你8点打开电视之后，前面全是广告。能8:10出影的不错， 那就再等10分钟。 那反正 都等了一天了，还差这10分钟吗？是不是？ 那时候我不是给你讲过吗？那院里边那小男孩坏，拿家里边的双卡录音机把前面那一头给录下来， 哦， 然后害得我们都以为开始了，结果发现到家之后没开始呢。 就是给大家放这个烟雾弹迷惑。 对对对对对， 是吧？但你说现在通过网络追剧，其实也是一个道理。 嗯， 那些新剧也不会一下把所有的剧集都放出来。 嗯， 你比如说你看两集不过瘾，你就充一会员， 嗯， 再多看两集。要还不过瘾， 哦， 你就单集购买，一集3块钱，您想看你就花钱。 基本上就是属于要钱呗。 嗯，差不多吧。 是吧？ 嗯， 5709还说小美，你用英语压制李凯，你都是你的亲戚吧？这都是。 OK OK， No problem。 这英文不错哈，我也听得懂。 嗯，那我回头说点你听不懂的。 哎，你说个法语我就听不懂，你说意大利语我也听不懂，你会的那些日语我也听不懂。 那还 是吧？ 嗯，那也未必。 俄语这个 我也听不太懂。 不行，俄语我真不行，那个什么小舌音卷不起来。 哦，舌头太大， 就那吞吞吞的那种。 来，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在家的时候没事如何解闷儿。像田哥说，我在家多长时间都不会觉得闷。喜欢看老电影，很多优秀的中外老电影都看不完，像什么《流浪者》呀、《海狼》啊、《三十九节台阶》啊、《伦敦上空的鹰》啊。《伦敦上空的鹰》你看过吗？ 没看过。 也二战期间打仗的片儿。 嗯。 大篷车看过吗？ 大篷车挺经典的一个片儿吧？ 啊，那歌曲特别好听。 大篷车是印度电影。 是啊，是啊。 嗯 啊，然后呢，还有 是不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你唱的是哪一小节？ 就这水平了，猜不出来就算了。 哎呀，行吧。然后就是收听大城小事直播，特别喜欢跟我们一起来聊天。 啊、谢谢您， 谢谢 您。谢谢您 哎、 水静说啊，在家没事儿，我上午就会看看书，下午呢看完网剧俩小时，再打一个小时的游戏，下午3点开始听收音机到晚上7点。人家还设置了时间是吧？ 哎、对对，听完新闻联播 这个，嗯， 是吧？ 嗯 啊，挺好。然后呢，像于荣老宋说，每天早上起醒来啊，先打开收音机，做完饭吃完饭呢，就开始盘串儿、 盘 核 串儿、手串儿， 哎，盘核桃 哟 啊，没得可听了，就自己唱京剧， 嗯 啊，周一到周五雷打不动的听大城小事， 哎，那看来也是生活特别有规律哈。 哎，你盘串吗？ 嗯，盘不起 啊， 我没有研究过什么文玩核桃之类的。 哦，你没事，你去那个。反正也快到日子了哈，你买俩核桃慢慢在手里边盘，兴许就能盘出来。 能包出来浆吗？ 能包浆是肯定能包的。 你别坑我啊， 到你退休那年那天能包浆，但是 那文玩核桃和吃的肯定不是一东西吧， 对吧？核桃不是也得讲了赌吗？赌核桃你见过吗？ 我没赌过。 不是，就是俩人那个人不是加钱赌的、 嗯、 人家不是外边有青皮吗？ 哦，就是弄开看看成色怎么样。 哎、 包括好多那个玉石也是外边有一层那个 皮 子 皮 给他现场那个开一下。 对对对，看 看成色怎么样。 是吧？ 嗯， 哎呀，这些挺好玩的哈。 哎，红果姐说家里养了很多花花草草，每天浇浇水，擦擦叶子，施点肥、 嗯。 当然家里也养鱼，也会给养的小鱼儿换换水、 哎、 喂喂食儿，挺有意思的，乐此不疲。 是。 特别有生活的情趣。 哎。秀才也说我们家也在家里边逗鸟， 嗯， 欣赏水族箱里边的鱼， 哎， 啊，早中晚的新闻节目，每天都把屋子收拾打扫一遍、 嗯、 擦擦地，每天下午听我们大城小事， 是，也是特别爱干净的朋友啊、 哎、 每天都得打扫打扫。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没事在家的时候您怎么解闷啊，在家没事的时候都可以来聊聊我们的这个解闷方式。 嗯， 我们的交流方式呢，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可以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 哎， 另外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也可以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然后下边右下角有个点赞的小心心、 嗯、 啊，您可以给我们点赞。 哎，不知道昨天那个点赞第一名的超级听友朋友 在不在、啊、 在不在哈，您还没跟我们说您想点什么歌呢。 对，您要不然在的话就给我们留一条，在聊天室里边留一句话。 对对对， 然后我们下周一的时候满足一下您的要求。 哎， 是吧， 就是这账先赊着。 接下来是整点广告和歌曲，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北京，春天的花儿美丽，北京，夏日的知了蝉鸣，北京，秋天的落叶风景，北京，冬季的雪花亮晶晶。听爸爸说他小时候常听见歌声和鸣，鸽子们无忧无虑翱翔在那蓝天白云，还记得妈妈说他跟小伙伴来跳皮筋，奔跑在绿油油的一片大草地。其实我也想感受他们说的那种经历，我不想只看到身边太多的高楼林立，忙碌的学习，我好想来一个大假期，去好好爱护我们的北京。 天书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在家没事的时候您如何解闷儿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的聊天室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哎，我看有一位朋友啊叫做月亮、他问咱们说，哎，怎么才能参加你们大城小事的粉丝群呢？ 哎， 您就首先需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10个字儿， 人家已经关注了 啊，关注了哦，对， 在微群。 那您就直接回复入群 两个字 ， 哎，然后就弹出二维码，您加了他，那就是他就给您拉回去了。 包括有一些朋友也会说，哎，为什么给我拉进来的是二群啊？你们为什么不直接弄一个群呢？为什么这个还要分俩群？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区别啊，我们两个群主要是因为他微信的限制，一个群最高人数不能超过500。 哎， 所以呢，我们就是暂时分成了两个群，因为朋友比较多。 是，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一些新朋友，时尚2019说在家没事的时候听听广播，互互动，开开心心，乐呵呵，是吧？ 特别好哈。8398也说，我觉得在家待着啊也挺好，一点都不烦闷。好不容易周末休息了，很多事儿呢就不用解闷儿，就是人家本来生活就安排的丰富多彩。 对，这个其实就是个人兴趣多就觉得忙不过来， 跟个人性格也有关系。 对对， 比如我其实挺宅的一女孩。 是吗？ 算是一宅女吧。 哇， 就我挺享受在家居家休闲的时光的。 领导听咱节目哈、 当然我这个人吧，就属于那种工作的时候就1000%的精力都扑在工作上，休息的时候呢就尽情的放松。 有意思吗？ 有意思。 别把这点意思弄得、 没意思 没意思。 就意思意思吧。 啊，行吧，这也是 HSK 考题、 就 是、 是 吧、记得吧。 记得记得 记得 了，嗯，没什么意思，我就意思意思 啊，什么意思到底？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刚刚美哲说了一下丰台区图书馆大门啊，其实说到读书这事儿，现在我图书馆环境又好，又可以打卡，甚至于还可以全媒体的来收看、收听、看书，对不对？但是我们小的时候，其实说实话，更多的一些看书的机会都是看的小人书、 连环画。 对，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甚至到70年代。儿童读物主要还是以连环画，就俗称小人书。当时呢，这种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小人书风靡全国，受到孩子们的喜欢，那么也是他们离不开的课外读物，成为了美术出版社发行的主要选项。那小人书的题材非常广泛， 《 三国演义》看过吧？ 看过电视剧的一部分，没看过小人书。 我是看过小人书的，剩下都没看过。 啊， 《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杨家将》《聊斋志异》这些长篇古典文学，那都是成套出版的小说书，按照小说的章回分成几十册。书中的画呢，也是人物形象十分的精美传神。这是因为当时啊，很多著名的画家都参与了连环画的一些创作。 哦， 我记得当时我们那个美术老师还特别骄傲，上初中的美术老师说，记不清哪本小说书是他画的了。 哦，自己有原创作品。 那是啊，就是好多的美术大家，包括像王书辉啊。陆延绍啊，这些大家都曾经画过小人书、啊。那么小人书更多的是一本一个故事，上至古代神话、中外寓言，下到什么革命题材啊，几乎无所不包。 举几个例子 啊，白毛女，看过吧？小二黑结婚，金毛信， 我还看过刘胡兰 啊，是是是，金毛信的信藏在了哪儿？ 鸡毛里。 为什么叫鸡毛信？知道吗？ 拴一根鸡毛， 拴一根鸡毛，它主要是为了显示紧急，这事儿特别急， 哦 哦、贴了这个鸡毛呢，他就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信件。 懂了， 懂了吧？ 嗯，你这么说挺有道理的。 什么叫挺有？它本来就是。 行， 关键它藏哪儿了？ 藏到跟鸡有关系吗？ 没什么关系。 藏到衣服里。啊、 算了吧，这跟 你这瞎猜肯定猜不出来嘛、 啊。对对对，这你回去补课去吧。 行行行 啊，然后呢？当时很多的政策宣传呢，小儿书其实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对吧？然后那时候人们的生活水平其实普遍都不高，微薄的收入就是一个月可能40多块钱工资， 嗯 啊，其实就是勉强度日，哪有钱给孩子买课外书啊？是不是？所以呢，要想看，只能到小儿书，当时有那些书摊可以租书。 哦， 何先生小的时候啊，在西四牌楼附近住，说那一带有好几个小儿书的书摊，那西四丁字街啊西口。然后清华园澡堂子门前，还有西安门南，还有西皇城根北口，这些相距不远的地方都有好几家小儿书摊可以租、 嗯、 可见当时需求强度之大， 是不是特别受大家欢迎啊？ 那是， 那看小儿书的是不是也不仅仅是小朋友，是不是成年人也会喜欢看这些啊？我就问问嘛，不懂就问。 你想的真多哈。 那 成年人看小说， 很多成年人喜欢看个漫画。 那倒是，漫画它现在分类的不光是针对于幼孩子，是吧？ 嗯， 你说你玩一个玩具，看一本书，上边写一个一家，你好意思吗？ 就是一岁以上的小朋友看看， 对啊，对啊， 那也有可能看给孩子读嘛。 哦，何先生说呀，说摆摊的一般都是老爷爷，当年流行最广的是那种64开本的小书， 哎呦，那么点儿， 巴掌大小，可以装一兜里边， 嗯， 便于携带， 这叫口袋书。 哎，摊主呢，为了吸引孩子，会把那些彩色鲜艳的图画、啊、封面撕下来，贴在几张牛皮纸上，挂在墙上做宣传， 花花绿绿的， 哎，像海报一样哈。每当放学的时候，孩子们不着急回家。经常先把大人给的2分钱零花钱租2本小儿书， 嗯， 坐在书摊看完了之后再回家。 哎， 你赶上现在这日子口，寒暑假一到，那人就多了去了。 嗯， 每个摊周围全是孩子。 你围过吗？ 我去少年之家看过书。 少年之家 就跟那个图书馆一样，公益的。 嗯 啊，就是只要不说话，低头看书，好像不花。反正我那时候也小，花没花钱我也不知道，应该是不花钱。 就是有点公益性质， 有点公益性质的哈。反正据说呢，这个。孩子嘛，寒暑假的时候大家都跟那儿看书，有的时候周转量太大了，那个皮儿啊都起毛边了， 嗯， 就拿牛皮纸做个书皮儿，毛笔字写上书名，那一般情况下写着是你要是租着看1分钱一本， 嗯， 你要是租回家看 那就贵一点吧， 2分钱一本。 哦，那还是租回家挺合适的。 为什么呀？ 你租回家你可以多看一会儿吗？ 贵一倍呢，你财经节目主持人 一分钱那个时候 对啊， 买一点 翻了100%的。 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得看它的基数，是吧？ 啊、那 你比如100万翻一倍， 啊、 那是200万。 对啊， 你1分钱翻一倍， 那时候1分钱能干好多事儿呢。 行吧。 啊， 我觉得你才是财迷主持人。 反正据说那时候孩子也特别聪明、有淘气的，知道吗？为了少花钱，这真是为了少花钱，能想出各种各样的歪招。 嗯， 第一种就是比如说3、4个小同伴约好了哈，一起去租书， 哦、 一人租一本，看完了之后，趁那摊主不注意，赶紧交换。 哦， 你就租了一本之后，你能看3本 呀，不错呀， 对吧？人家 但摊主肯定不太高兴。 摊主那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也是为了留住小伙伴嘛， 都是老爷爷， 哎，所以人家也不跟你较劲。 哎， 第二种呢，就是一个人花钱租书，然后请2个小伙伴呢，左边坐一个，右边坐一个， 左右护法。 哎，3个小朋友轮流租书的时候，你看能看3本， 嗯， 一块来看书是吧？ 也行。 这些小把戏，其实家里人大人要是知道了，兴许哎也会挨训。 嗯 啊，不实诚， 不能那个就是欺骗人家店主、 哎、 是吧？摊主、 哎。孩子们对于小儿书入迷的同时呢，其实不知不觉也把祖国历史的悠久啊、传奇的一些英雄、文学家、思想家深深的装在脑子里边了、嗯，成为了成长当中的榜样和精神力量。 哎，我觉得真的有点道理。就我小时候看的那些漫画书， 啊、 反而是印象最深刻的， 是吧？ 因为那个时候吧，就是不如现在，物质生活那么丰富。 嗯。 但是呢，就是你买那么1本2本的漫画书，就会特别的如获至宝，就会反复一遍遍的去看。 哎。 所以那里面的情节记得都可。 你都看了些什么呀？ 就比如说我刚才看说那个刘胡兰、 嗯、 其实他还不是属于工笔画的那种连环画、 嗯、 是属于把那个电影的截图、嗯、你知道吗、 啊、 把关键帧一帧一帧截下来， 黑白的， 然后底下配一些文字的说明。 对对对， 哎，我真的是翻了一遍又一遍。 我小的时候看的都是像这种情况下黑三角， 嗯，就是那个卖、 啊、冰激凌的， 冰激凌的 林园 奶奶， 对啊、 嗯、 然后包括像什么等明天是一个猴子的， 嗯、 没看过是吧？ 没有 啊。 然后你喜欢看熊猫也喜欢看猴子的 啊？对，我这都还行吧，等明 天。喜欢看动物题材的， 哎哎，都还行。然后呢、 嗯， 其实说实话，现在家长给孩子买的课外书那应有尽有，对不对？ 啊、 小儿书摊早已经是孩子们耳中的传奇故事了。 现在的小朋友看都什么立体书、 啊、对， 绘全彩绘本， 是 是 是，那绘本没几篇还齁贵齁贵的、 嗯、 啊。然后包括，哎呀，但是我们这代人可能是看着小儿书长大的，所以十分怀念痴迷，也会搜罗收藏， 嗯， 那是我们儿时记忆当中的一部分， 是 对吧？美哲小的时候也看过小儿书， 嗯， 所以也算是咱们都是同时代的人哈。 不是，我那个是继承我爷爷给我留下的小儿书， 哦， 嗯，但是特别遗憾，那个时候没有认识到小儿书有这么好的一个文化和历史价值， 嗯哎、 所以现在也不知道小儿书跑哪儿去了， 是吧？ 嗯，哎，有点遗憾吧。 行，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在家没事儿如何解闷儿啊、 嗯、 多么好听的一件事情。 哎，宋师傅说了，说美哲呀，那个时候要是有5分钱， 嗯， 你就可以说是大款了。但是老周呢说，美哲给你个概念哈，那时候一张糖油饼是8分钱一个，所以到底得看是哪几十年代是吧？到60年代、70年代肯定还是不一样。 不是，你这个语文功底实在是差点。 怎么了？ 不是大款，打款。 我觉得人家应该写错了吧？ 打款， 打给谁打？ 汇款，汇5分钱， 有5分钱 啊， 就是打款了 啊？ 怎么理解这句话？ 就是我给你汇钱转账， 你为什么要给我转5分钱呢？ 就是那时候就有这样的可以起步， 嗯， 啊、 就5分钱就可以汇了， 啊、 是这意思啊？ 对，我猜是这意思。 我觉得不是， 我小的时候那时候存银行，我们班特别逗， 嗯、 把小朋友零花钱真是钢镚儿哈， 嗯， 5分钱、3分钱的，然后我们那个攒在一块儿，一共也没几十块钱，然后存银行去。 哦， 啊， 这属于集体的那个存款， 就是 班费， 就是类似这样的呗、 嗯， 然后还得记账。 要说这班费的管理，我觉得也是一门学问。 对对对对、 嗯， 啊，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儿，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在家没事儿如何解闷儿哈。像相依相偎说，在家没事儿的时候喜欢在网上玩斗地主。一种扑克牌是吧？ 对，一种扑克牌 啊。然后呢，还有 音乐可欢快了， 是吧？ 我说那手机游戏嘛， 是吧？然后这不是都是应该把声音关了，偷着玩吗？ 嗯，有的时候你坐火车、 啊、 旁边有人玩，就是有一人玩那欢乐斗地主 啊， 那四周全能听见背景乐。 行吧。然后呢，这个微微的胖胖啊，包括好多人呐、啊，什么水晶啊， 嗯、 工长哥呀、啊、柳絮啊，都提到了。 哎，说。 就是金毛信藏的，金毛信藏哪儿了？ 藏哪儿了？我还没看到正确答案呢。 羊尾巴里边了。 羊眼儿里，哎，地道吗？你就说。 关键的问题是没少吃吧你？ 红烧的是牛尾还是羊尾啊？ 红烧牛尾啊。 嗯。 回民楼，哎，算了，咱们不提这事儿、啊。 哎，你都提了，就说完呗。 就是。 不给人打广告啊。 是这样，他那个当时那个电影，小孩是藏在那个绵羊。 嗯。 绵羊的那个尾巴。 嗯。 特别大。 毛比较蓬松， 像一个小盖儿一样、 哦、 啊，所以藏那里边比较安全。 原来如此哈、 嗯， 超级听友现身了， 哎呦好， 就是昨天咱点赞第一名 啊， 首先谢谢这位朋友是吧，这么支持我们的节目 啊。 人家说呢，希望下一期能够播一下歌曲《传家宝》。 传家宝， 您回头搜搜有吗？ 我都没听过这歌， 就说又好听又有正能量。 行，待会儿我去找找哈， 找哈、 哎。 要是没找着的话，您就还得辛苦您再换一首歌。 我们找找哈， 找找。嗯， 然后呢，李东说爱玩游戏，就爱宅家里边，哪儿也不去。 哎，真好、啊，爱玩游戏。不知道您是玩什么类型的游戏？ 嗯， 是电脑游戏呢，还是手机游戏呢？ 哎， 还是。纸牌游戏呢？ 是是是， 还是主机游戏呢？ 哇，真高级、 嗯！ 反正美哲是一个游戏爱好者， 挺爱好的。不说玩好不好， 嗯、 反正呢，愿意尝试。 哎， 有新的事物， 花了不少钱。 嗯，也是。 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这个在家的时候哈、啊，没事在家如何解闷儿，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今天说了很多的美食，下面再说一吃的，算是零食范畴的。 你 说， 说 说冰淇淋。 嗯， 近日啊，来北大红楼参观的热心市民就发现了，在位于南门东侧的一家文创商店里，上新了一款文创冰淇淋 啊。 它的主题呢，就是新青年。 哎， 这个刊物哈，要说这味道也特别不错，入口绵软，入口即化，这个。新鲜又美味，也是吸引了参观者争相购买来尝尝鲜。 嗯， 记者呢从相关负责人处了解到，这款文创冰淇淋是今年8月13号刚刚上新的， 没几天， 要说也就刚刚一个礼拜呗。 嗯， 每天你知道要卖多少吗？ 多少？ 200-300根呢？ 哎呦呵， 可以说这个反响是非常的热烈了。 参观的朋友可能天热的时候都喜欢买一个。 我相信我们大部分朋友可能还没吃着这款冰淇淋呢哈。 你说说， 先说说样、好不好？它的这个文创冰淇淋呢，大约是半个手掌大小，共有红、黄、白三个色儿，分别对应的就是草莓色儿，这应该是红的哈，黄的是芒果色儿，白的呢就是奶油，三个口味儿，也是主打低糖、低脂肪、纯手工制作，由鲁迅博物馆文创设计团队来设计推出。这个设计师啊叫做刘鑫，他说呢，这个冰淇淋中央有三个字“新青年”，它就是出自《新青年》杂志2卷1号的那个杂志封面的原版字体。 哦，就跟那一模一样。 大家学上历史课的时候，历史教材里都会有那个杂志的封皮，大家可能也能想象到哈。下方还有一串这个法文字母啊。 嗯， 它就是法文当中的青年之意。 哦， 这个边框呢就提取了封面目录的一个装饰图案。 嗯， 要说冰淇淋的外包装盒同样是别具巧思。 嗯， 这个包装盒整体也是提取了新青年杂志的一个非常复古的色调。 嗯， 底纹上印满了新文化运动前后的各种期刊杂志文章名称、名人语录等等 啊， 比如说新青年，还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少年中国，铁肩担道义等等。 下一句呢？等等等等等等，我等等再问。 那你等等再告诉我啊，这个整体设计语言啊，是突出了一个历史感，让消费者们拿起这款文创产品就能触摸到历史的宏大力量，我觉得特别好。 是， 可能就有一些特别好奇的朋友看见了铁肩担道义， 哎， 就会想想他下一句什么来着， 这应该弄一双把冰棍儿。 下一句 也另在另一边上， 人家是包装盒上 啊，包装盒上啊， 你看 这下一个品牌 在无形当中会增加很多的知识，属于润物细无声啊。 哎， 在口味上呢也是保持了新鲜可口，可以说啊真的是又给力又有味儿， 真不错。 这是设计师刘鑫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他的包装的一些理念哈。那北大红楼文创商店的相关负责人李继红也说，这款文创冰淇淋是8月13号刚刚上新，其实第一批人呢没推出太多，就推出了300根，没想到300根冰淇淋当天就卖出了200多只，你说卖出一大半， 生意相当不错， 是特别受大家欢迎哈。那目前这款冰淇淋呢每天也要卖上200-300只，接下来他们也会根据参观者的需求去持续的上新上货。那今年呢这个团队也是推出了很多的文创产品，也都是围绕新青年这个概念的，包括笔记本啊、钥匙扣、挂绳、书签、帽子等等，而且也试水了一些食品类的文创，也就是咱刚才说的冰淇淋。因为客观条件还是有所限制，所以大家如果想尝到这个网红冰淇淋、也只能在北大红楼去买。 哎，这个当然了，现在文创产品有的时候真的是希望能够去创新哈，新的品味，咱不是说给人泼冷水，咱可以去尝尝感受一下，而且也受到爱国主义教育是吧。卖冰棍的还真挺多的， 就是各家这种比如说博物馆呀、图书馆呀、公园可能都会有类似的文创产品。 对对对，都是冰棍为主打，大概也是因为夏天的缘故啊。希望这个以后能够开发出更多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些产品。 哎，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在家没事儿如何解闷儿，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一说打游戏，那水晶说红警、极品飞车，这些都是当年爱玩的。还问女主播爱玩什么样的游戏啊？ 我这两年可能玩主机游戏会多一点，之前不是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吗？就会买一些游戏主机，什么 PS 啊、Switch 啊，玩一些 这种主机游戏。当然 PC 端的话有几款单机的经典游戏，什么仙剑奇侠传呀、 哦、 古剑奇谭呀、 嗯、 轩辕剑呀、 嗯、 俗称咱国产三大剑、 嗯 哦、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单机的游戏，因为它里面会有一些就是传统的文化元素在里面、 哦 嗯、 哎，那你那些主机游戏你一般都玩什么呀？ 真的是包罗万象。 好啊， 比如说一些体感的，之前说过的健身环大冒险、 啊、 还有一些跳舞的，你知道吗，跟着那个屏幕上模特的动作您去模仿那个舞蹈姿势的、 啊、练档， 再包括一些没那么新的歌、 啊、 再包括一些比如棋牌类的游戏、 啊、 小游戏、 啊、 还有一些模拟经营类的游戏、 嗯、 比如您经营一家农场、 嗯、 经营一个小岛、 嗯、 作为岛主啊店主啊，去把自己的产业规模扩大一点，你知道，就作为一个财经节目的主持人、 嗯、 真的是需要游戏去训练一下自己的专业素养， 再拍桌子就翻了。 你在游戏里能挣着钱 啊？生活当中也能挣着钱，是不是？ 哎呀，生活当中还得加把劲儿。 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在家没事儿如何解闷儿哈，都可以找我们的聊天号、聊天室和我们的公众号，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妙手著文章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哎、 谁提出这句话呀？ 这个不记得了，我们学新闻专业的时候当时必须要背下来、 嗯、 啊，所以我们知道，但是谁说的不记得了， 待会儿查查、 啊、行，接下来我们来听首歌，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两种方式随时和我们来聊天，一会儿就回来， 稍后见。 旁边的榕树上，知了在深深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滴滴答答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朋友。 你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了那支宝剑？哦，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住着的童年。 睡觉以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黎明不如你童年。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 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刚刚放的那首童年哈，这个我们小的时候童年的小儿书哈， 嗯， 当然了，这个演唱者可能很多人都觉得不如当年早年间的原唱，包括像刘文正这样的当年唱出来那么好听哈， 觉得没那么经典。 但是呢，这是纵贯线，就是一个团，一个 team， 就是叫什么，就是一个组合唱的， 嗯， 里边老中青三代， 嗯 啊，你知道都是谁吧？ 是不是有张震岳呀？ 啊，对对对， 李宗盛啊。 李宗盛 在里头吗？没有， 没有吧？ 那不就记着 罗大佑 啊？罗大佑 是吧？然后周华健， 哎，你要这么说也是大咖云集呢。 对对对，那是老中青三代嘛。 嗯，挺好， 反正挺好，各种年轻人可能不同年代的人都会找到一些自己的喜欢，是吧？ 哎，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沙永刚是吧？第一次来我们节目， 嗯，哎 啊，终于找着我们了哈！ 是，终于见到了大名鼎鼎的啊！ 对，在微信群里 如雷贯耳的李凯老师， 啊，没有， 好英俊，人夸您呢。 对，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啊，您关注了之后呢，可以把我们的主持人的名字打上去，能看到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工作照片。 嗯 啊，当然名字得写对， 是 像美哲就是美丽的美， 哲 学 的 哲啊。 嗯，贺林是祝贺的贺， 啊， 一个王字旁， 一个 树林的林。 嗯， 于飞的话是干钩鱼， 啊， 草字头底下 一个 非常的飞。 对对对， 嗯， 都能看到我们主持人的照片。 是的， 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您可以继续发着，在家没事的时候如何解闷儿，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家里边的水的事儿哈。年近七十岁的郭女士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些习惯哈，每到晚上都会捣鼓出家里边的锅碗瓢盆。 嗯。 接满水之后才安心睡觉， 为啥呢？ 就是不行，心里边紧张。记者呢，前两天就是七月份的时候，来到了这个伊利南园四号楼的郭女士他们家，一进厨房就看到大大小小盛满水的器具， 就是家里的锅碗瓢盆。 哎，对对，郭女士跟记者解释了一下，你看水池子底下这个大塑料桶里边的水啊，是备着冲厕所的。 嗯， 架子上两个不锈钢盆里边的水呢，可以用来洗手洗菜。水壶和蒸锅里的水是用来烧水做饭的。 这难道是用水特紧张吗？为什么会这样？ 老担心停水啊！ 哦， 啊，这个担心停水，他养成了在家出水的习惯， 也不容易。 啊， 水是生命之源呐。 那是啊，关键的问题，郭女士说我们小区啊是自备井， 嗯， 就是不是市政供水 哦， 就是这小区这几个小区使一个自备井， 嗯， 年久失修，设备老化严重，从2019年起就频频出现问题。经常一停水就是一整天，最糟糕的是到这边夏季酷水难耐的， 嗯， 不是酷暑难耐，晚上回家想洗个澡 没水， 多难 受，这多闹心。 是有的时候属地社区的居委会啊，会在楼道啊和微信群里边提前通知，就是我今儿明天或者停水， 嗯， 啊，提前给个话。但是有的时候那任性说停就停， 就打您个措手不及。 哎，虽然每次停水属地都能调派什么应急的这个水车，但是仍然需要居民你带着水盆一趟一趟的下楼接水，对吧？ 哎， 说我们家住六楼，腿脚不太好使，又没电梯，跑上跑下拎水实在是吃不消。 那可不是吗？ 哎呀，不久前呢，这个自备井管线出现了一些漏点哈，导致水压变低。郭女士一觉醒来，拧开水龙头，正要洗脸刷牙呢，发现一滴水也没有，着急有事出门啊，孙子也着急上学啊，别说做早饭了，连洗脸刷牙都成问题了。郭女士就急得团团转，说最后呢还是得知三号人的邻居家有那个毛衣针那么细的水流。 嗯， 你织过毛衣吗？ 就是会最简单的那种织法，应该是平针吧。 哦，行， 就是绕一下， 啊， 勾过去，勾一下，在手指上绕一下，弄过去。我这个形容挺准确吧？ 准确。反正这个特别细，你知道吧？哎呀，这个人家让我拿着脸盆啊，接了一点应急啊。吃了几次教训，郭女士就养成了提前在家里边瓶瓶罐罐存水的这个习惯。 嗯， 小区的六栋楼虽然在一个院墙里边，但是却分属两个社区。 嗯， 一号楼到三号楼属于空军指挥学院社区，四号楼到六号楼属于火器营第三社区。 嗯， 六号楼的400多户用户呢是共用一口自备井。 哎呀，还挺复杂呀，啊，这个 特别复杂。越到夏季用水高峰期，这口井的就频频出现问题。 嗯， 年久失修，你想那负荷一大就难免。 这就叫什么呀？关键时刻掉链。 哎，每一次都考验着属地、曙光街道和两个社区的协调应急能力。 2019年6月呢，属地街道也开始就是自备井啊，咱们能不能改自来水，就跟自来水公司沟通，并且呢在8月20号召开了第一次合伙人会议，邀请自来水集团相关负责人、产权单位和物业进行沟通。然而呢，江已经铺到，因为很多的时候没有这个公就是自来水的问题啊，市中用水的问题，就是它有管线不通。 哦， 当然有些小区呢是就是已经铺到家门口了，就差接入了。 嗯， 听起来其实不复杂，但是实际操作起来那一波三折 啊。 像火器人第三社区工作人员说，说我们小区居民楼是7层。按照规定呢，5层以上的居民楼呢，在接入市政水的时候，必须要先进行二次加压，否则你高层住户面临着水压不足的问题。 那是。 那二次加压所需要的这个设备费用，需要产权单位或者业主负担，费用该怎么分？这是就是一分钱一谈钱这问题，这你懂行， 嗯， 对吧？ 有点困难哈，推进。 当初开协商会的时候，大家对于这部分的费用都不太情愿，尤其是小区4号楼，它是商品房。费用呢需要业主按面积分摊， 嗯， 居民就比较担心，会不会特别贵呀、啊？ 嗯， 对吧？所以有些顾虑。 早知道当时不买那么大房子了。 根据这个了解啊，改造的费用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夸张。所以四号楼的一名业主说：“你看我们家2室1厅吧，算下来也就交了500块钱左右。 嗯 啊，你交了500块钱，总比那天天老停水强，是不是？ 是呀。 费用明了，很快消除了大家的抵触情绪。最终经过商议，哈，两家产权单位负责各自权属居民楼的费用。四号楼的业主呢，是因为商品房，按照面积分摊费用之后，由社区和物业入户收取。期间不是受到一些疫情影响嘛，暂停一段时间。去年的11月，费用全部收集了。”今年5月份，自备井改造正式开始，工人先把这路面管道铺设好，然后呢换水表，两项工作这个双管齐下。7月中旬呢，管道铺设完成，小区路面呢也是恢复了硬化，居民的水表也换完了，等待着最终的验收。工作人员说了，顺利的话，很快就能通上市政水了。如果检验不合格，那我们就继续冲洗，继续检测，保证居民吃上放心水。 按照这个进度表应该是快了，是吧？ 快了。而且我觉得当然了，这也是2年哈，这个2年长跑终于喝上了这个市政水。也确实是现在有一些尤其像什么朝阳啊、丰台，就是有些地方可能还真的有一些自备井的这个小区在，也是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哈。 是呀、尤其是夏季，这属于用水的高峰季节。 你见过水井吗？ 特别传统的那种 水井。 啊、水井 就是真的。你别说你别说你去故宫看过珍妃那井哈，那不算。 哎，那个还真没见过。 那没见过是吧、就是真的那种水井， 就是圆的石头给堆起来一个 砌一台 圆的那个台儿、 啊， 然后呢有一条大麻绳，然后呢你把这个壶啊就桶啊拴的钩上弄下去、 啊， 然后再给拽上来， 啊、拽上来， 拽上来、 啊， 就摇那个把儿啊，摇啊摇啊的。 露露是吧？ 那叫露露是吧？ 啊，露露女人和井，是吧？什么和狗来的？ 什么和狗啊？露露女人和不对，我之前是知道的，你猛一问我想不起来了 啊。当然，据说我是没在那个 女人和狗， 反正我是没打过井，不是没从井里边打过水。据老人们说，这个打水还挺复杂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有可能是晃来晃去把那个。桶掉井里边， 我有一个疑问、 啊、 你想，你这个桶不是一般都是原来是木桶吗？ 啊， 你那木桶 也有铁桶， 它可能会飘在水面上， 你得晃悠啊， 晃悠着打、 啊，就是晃悠晃悠晃悠晃悠， 哟， 使劲晃悠。 那我觉得应该是一技术活， 那可不是嘛，那是确实是个技术活。 哎呀，幸亏现在这年代很少那样打水， 有自来水了是吧？ 嗯， 现在真的挺好的， 篱笆女人和狗， 篱笆女人和狗， 露 露 女人和井。 那还女人出现2次不太对吧？ 我也没看过这小的时候的电视剧了，咱也不熟啊。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没事在家如何解闷啊？在家没事的时候干点什么，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还是说说自备井的事儿。家住丰台区王佐镇南宫景苑小区的赵女士跟记者反映说，他们住在这个小区已经9年的时间了，也是哈，每年夏天。都为用水的问题发愁，这小区也是咱说的自备井供水。到了夏天雨季的时候，水管里的水呀，经常变得特别浑浊。 哎呦， 记者呢来到了南宫景苑，看到小区里面倒是特别干净整洁，有亭台，有水榭，有池塘，景色宜人。但是这么优美的一个居住环境，并没有让业主赵女士感到舒心。记者来到赵女士家里， 只见厨房里有俩水龙头，其中有一个呢安装了一个过滤器，所以赵女士打开两只水龙头同时接满水，记者就能看到没安装过滤器的那个水龙头当中的水就明显更加浑浊。 哎，别说你说这个俩水龙头这事儿吧，我脑海里边第一个反应的问题就是一个开水，不是一个进水一个出水， 就是数学题是吧？ 啊，对对对， 一个游泳池然后打开一个 进水 的一个排 水管， 你说这不是有毛病吗？ 浪费水啊！当然那时候数学题都是这么做的。 嗯，主要考察大家的逻辑思维能力。 啊，行。 嗯，这跟现实生活还不一样。 哎，对对对，你继续来吧。 人赵女士做了一实验，哎，记者发现还真是，要不安过滤器的话，这水根本就没法喝。 嗯， 但是赵女士说，要说这情况，那还算好的呢。 哦， 严重的时候那水更浑，有的时候直接出来的就是黄色的水。你想黄色的水呀，连洗个地，不是把拖个地、洗个菜，那都不敢用。 嗯，你也可以洗个地。 那又更费水啊。另一位居民呢，张女士也跟记者说，他们家里也特无奈，装了这个过滤器，而且滤芯儿一个月就得换两次，水太浑了。她说，因为小区自备井里的水一到下雨天就容易变浑，很多居民啊都无奈自己在家里装了过滤器，今年雨水这么多，那滤芯儿可能换的就更频。面对就是这个居民家里的水质究竟达不达标呢？王佐镇的工作人员也向居民解释了，说这个自备井的水质呢其实是符合标准的。为什么会浑呢？今年的雨水太多了，雨水渗入自备井就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当然他们也为了解决大家的用水需求，采取了一个应急措施，一方面加强消毒沉淀，另一方面呢也会为居民朋友发放桶装水。但是这样的解释大家不接受啊。居民们就说，基本上每年都会出现水变浑的情况，那我们日常生活也忒不方便了。 是是是， 加强消毒沉淀，虽然说一定程度上能缓解浑浊的现象，但你加了东西，这水里会有味儿啊，那个消毒的味儿特别冲，这样的水用起来我们也不放心。所以业主们就逐渐萌生了一个想法 啊， 哎，咱们能不能也吃上市政水啊？ 都这么想吗？ 美好的一个想法。赵女士跟记者说，大伙儿的想法并非是不切实际，现在这个市政水的管线就在离小区2公里左右的地方，附近的一些小区呢已经接上了管线，用上了市政水。对此王佐镇的工作人员表示，自备井的改造需要进行上报，有一系列的工作流程，就像咱刚才说那条新闻里头哈，它会有一个时间的周期，所以目前呢有关部门也正在关注这个情况，并且推动这个事情的进展。当然居民朋友从这个住户的角度出发哈，也真是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加快一下这样的进度， 是是是， 让咱的居民们早日能够吃上干净放心的市政水。 没错，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在家没事儿如何解闷儿哈，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看到很多的朋友像0985说，在家没事儿的时候呢，收拾收拾柜子里边的衣服和橱柜里边的东西，收拾屋子，收纳一下，这特别好。 哎，有的朋友真的是通过干家务活或者收纳家里的一些陈设，达到解压的目的。 哎，确实特别好。我没事儿在家的时候得空，我也愿意收拾屋子。 一年一次？ 不，那稍微多一点呗。微微的泡沫说，美哲的笑太有特点，太魔性，喜欢。 谢谢您，谢谢您支持我们节目。 啊， 刚才我还看到好像这位朋友发了一条，就平常也会玩点玩玩游戏 手游哈。 同道中人呢。 哎呀， 回头切磋切磋 是吧。然后呢传奇说，在家解闷，年轻的时候就是听歌，80年代的一些港台明星唱的歌，什么王杰啊、齐秦啊、刘文正啊、谭咏麟啊、罗大佑啊、陈百强啊、 Beyond 啊、小虎队啊，女的听听一些什么苏芮、徐小凤啊、潘美辰、什么陈淑桦，现在岁数大了就在家里边看书，什么四大名著啊、四大演义啊、四大神话啊，还有当代文学。 陶冶情操哈。 哎， 无论是音乐也好还是读书也好，我觉得都是可以修身养性的一些爱好。 哎， 男人也说了，也是关于音乐方面的，说今年我买了4对二手的音箱，那都是老物件，20多年前的组合音箱，价格都不超过200。不过啊，配合上功放还有播放器，听音乐的效果感觉还不错。喜欢听孙露唱的歌，还喜欢听河东和猛士。现在年轻人是不是都不知道啊？ 不知道， 不知道。哎呦，你就别强行拉到我这年龄段了， 真 不 知 道。那只能说明您听歌还是有点少，是吧？ 是是是。 但是我看过李凯老师歌单 啊。你的歌单不是也是我70后的歌单吗？ 我那属于怀旧， 是吗？ 你那属于青春，咱俩能一样吗？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在家没事的时候怎么解闷儿，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要说这两年北京城市的环境是越来越好，原来哈曾经在一些街道上看到各种各样的所谓牛皮癣的小广告 啊、 哦，已经不多见了，对吧、 嗯？ 但是北京朝阳区车水马龙的北三环中路附近，原本干净整洁的柏油路，一夜之间就被人用油漆喷涂了大量的小广告。 哟， 你看那广告内容还没什么进步， 嗯， 还是原本的办证、开发票，你见过吧？ 见过，原来还有一种是什么维修？ 啊维修是吧？ 就贴在那个居民楼里，老式的居民楼， 那都是 哇！一开门，一夜之间满墙都是， 啊、都是通下水道修空调的。 而且啊，要说他们这些贴小广告的行业、 嗯、 特内卷 啊， 就是今天我在你们家盖一张、 啊， 明天呢，他在这个 张 上面 再 给你贴一层， 哎 呦，特讨厌。 他们倒是内卷了，我们看着太闹心啊。 可不是， 你说的是居民楼里边，我说的是大马路上啊， 这也太猖狂了， 是吧？这牛皮癣特别扎眼，严重破坏了市容环境，让很多过路的群众非常的生气。于是呢，有群众就报警了。 嗯， 过去吧，这事儿可能没人管。现如今，你要真想管，还真能管得着 啊！ 接到举报之后呢，朝阳公安分局第一时间，然后联合了属地派出所，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展开了调查。由于这类违法人员大多是昼伏夜出，而且作案的时候会有意识的用什么帽子呀、口罩啊遮掩面部， 嗯， 所以案件的破获难度不小。专案组经过多日查找、走访和对比，逐一梳理核实相关线索，最终锁定了杨某，男29岁，秦某，男33岁，和季某，男34岁，仨其实岁数都不大。 是啊， 哎呀，然后呢也找着他们暂住地了。 哎呀， 固定好相关证据之后呢，专案组决定收网。短短三天，民警就分别在昌平、大兴的出租房里边把这杨某、秦某以及季某抓获了。 嗯， 起获了为了喷涂小广告使用的摩托车、刷子、油漆作案工具。据这个杨某等人交代，为了招揽生意，他们想到了在人多车多的地方喷涂广告的办法。由于之前啊听说有人因为贴小广告被有关部门查处，这不是为着避人耳目， 嗯， 选择在半夜骑着摩托车，然后喷涂完之后立刻开车离开， 趁着月黑风高， 是吧？目前这仨人因为涉嫌寻衅滋事罪已经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了。 嗯， 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这个小广告咱北京的城市啊环境得大家互相爱惜， 没错， 包括像美哲说的楼道里边啊这些环境也大家爱惜，遇见那种特别破坏分子哈、 嗯、 坚决的就是不能手软。 我觉得咱该监督监督，该举报举报。 哎， 但是你就说他那个什么办证开发票，我估计合法性非常存疑、嗯、 那肯定不合法 吧？是 吧？对呀、啊、 你说不光是贴小广告不行、 啊、 你这干这业务也不是正事儿、 啊、对呀、 啊、这么年轻的三个男子、 啊、 找点正经工作不好吗？ 没错。 再来说一赚钱的好事儿。 哎呦，财迷主持人又来了。 我为什么笑的好像我很贪财似的？ 人家说你笑得特别魔性嘛。 来说说，其实也未必是好事儿、 啊、 大家来评评。 这肯定你说就不是好事儿。 嘿，这话说的不还真不是好事儿、 啊。 曹某呢，自称在一家贷款公司工作，用月息5%到10%的高息，上百次从这个事主手上骗钱。 嗯， 民警就发现啊，每次他收到钱之后就会立刻出现什么打车、吃饭、购物等等消费，这些钱呢收上来之后压根儿就没去进入过贷款市场。 嗨， 8月19号，通州公安分局发布消息，曹某已经被警方抓获，因为涉嫌诈骗被刑拘了、 嗯、到底怎么回事？ 这时间还得推回到5个月之前，3月12号、 嗯、 肖女士和周女士向通州公安分局胡各庄派出所报警，两个人就说他们被一名自称是曹某的女子以借款返息的名义诈骗了。事主肖女士说，她是在一次聚会上认识的曹某，后来啊又把自己的朋友周女士介绍给她。曹某说他和自己的朋友都在贷款公司工作， 嗯， 经常啊要帮客户抵押房产办理贷款，但是这么办贷款呢周期特别长，有的时候客户急需用钱，如果有钱能放贷的话那收益特别高，什么月息5%、 嗯、 月息10%都算是高息了。两位事主呢都特单纯，觉得哎呦那感觉这是一来钱的好路子呀，所以他们后来就先后100多次给曹某转账借款110多万，还有 100多，一次10000多呀。 就是是吧，转账借款110多万，140，哎呦可不嘛，一次10000多呢。 你后反劲儿啊你。 还有40000多元啊，曹某承诺每个月返息5%到10%。报案之前啊，两位失主就发现有点不对劲儿，为什么呢？ 嗯， 连续好几个月没有兑现承诺。没有兑现承诺，你看看这后果很严重啊， 哎、是吧？ 所以别就是轻易给人许诺， 就一个糖油饼能念叨半年了。 而且呢，这两个事主都被这犯罪分子给拉黑了， 嗯、 没法联系上曹某。察觉有点不对劲儿之后，两位女士就立刻报警求助。通过事主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还有转账记录，民警就发现曹某每次向事主要钱，基本上都是通过当面或者是电话沟通借款事宜，通过微信呢、支付宝转账或者是信用卡等方式收款，没有欠条，留下的文字证据也不多。要说反侦查意识还挺强的。 嗯， 呀，民警就赶紧调取了嫌疑人的收款银行卡的流水。发现事主向嫌疑人转账之后，嫌疑人很快就会有很多消费支出，打个车、吃个饭、购个物，这个钱款的流向压根儿就没用于办理贷款。而且民警发现多条不明原因的大额支出也有诈骗的嫌疑。时间到了8月11号，民警经过走访调查，成功锁定了曹某暂住地的位置，就在通州区的宋庄镇一间出租屋内将其抓获。 嗯， 最开始曹某声称说这个借款我都是用来办理贷款啦。 嗯， 但是民警发现他并没有贷款公司的工作经历 啊。 后来呢，这个曹某还不死心，又嘴硬，改口说， 嗯嗯， 哎，我朋友王某他在这个贷款公司工作，我这个钱啊 都 是给他操作了 啊。 但是呢，又没法提供这个所谓朋友王某的具体信息， 嗯， 也没法和他取得联系， 就是说瞎话呗。 呀，可不是。最终呢，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曹某是终于供述了其取得的钱款是用来日常消费。 嗯， 后来呢，他又沉迷网络赌博，发现钱款无法弥补之后，便哄骗事主赚更多的钱，希望通过网络赌博来回一下血。 嗯， 结果啊，反而输得血本无归，无法交代，所以就把事主的电话和微信拉黑了。那目前呢，犯罪嫌疑人曹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哎呀，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啊，这个骗子特别的有诱惑力啊，但是咱们得有起码的一些判断，比如说像美哲哈，做一个财经节目主持人，这个月息能达到5%，是不是特别过分？年息差不多，是不是？ 反正挺高的， 那是 听着就不太靠谱。 因为你知道，年息咱们存个什么理财啊，年息3%。4%、5% 就了不地了， 了不地，你到10%那不基本不可能， 嗯， 除非你去股市里边折腾啊。那 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呢？ 啊， 有一些朋友他真的对于这些利息利率大概正常合理范围有多高， 嗯， 没有一个明 晰的 概念。 对， 我给大家支一招， 您说。 早上早点起， 啊， 9:15多听听财富新动力，您的疑问就全都解决了。 看不懂啊， 怎么办呢？ 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哈。 嗯， 像弗莱格子说，没事的时候啊，就用那个唱吧 APP 唱歌，和陌生的歌友 PK 一下，开开心心的。 我有时候也会用那种 K 歌软件， 哦， 就还挺有意思的， 对吧？ 还有专门那个配的小话筒，你知道吗？ 啊， 就是它能把你的声音加点水， 哦， 加点那个润色润色， 特别好啊。 嗯， 然后酷酷 Kiki 也说，在家没事的时候，像弹吉他、弹贝斯、打电鼓，我们家有好多乐器呢。都做了不扰民的改造啊，就因为有一次被邻居报警了啊，自己演奏戴着耳机， 哦，嗯， 喝一点啤酒，叫着朋友一块儿，特别好玩。 哎呦，多才多艺是吧？ 哎，这个电鼓你熟悉吧？ 电鼓 就是打鼓，架子鼓， 架子鼓 怎么能够不扰民？最关键的不是戴耳机， 那是什么呢？ 铺地毯， 哦， 就是那个 吸音 鼓。你知道你踩那个，不管是那个踩脚底的鼓还是那个铲哈， 嗯， 特别吵。 是吧？ 所以你专门有卖那个电鼓那个地毯的，你一层不行铺两层， 嗯 啊，然后 消音效果比较明显。 相对来说，那个鼓那个真正你不弄那个音箱，你弄一32瓦音箱不见得多大事儿， 嗯， 当然那个踩来踩去声还挺大的。 对， 嗯， 尤其是动词大词强节奏， 哇，你都懂动词大词是吧？ 这个您比我了解， 啊， 您孩子不是学着呢吗？ 对对，所以我怎么知道怎么不扰民呢？ 嗯 啊， 家里铺了几层啊？ 没买鼓。 您这。行 行吧， 齁贵的，是不是？ 也行，去店、 啊、 不是学校里学。 对对对、嗯，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跟我们来聊天哈。 我看土豆其实地瓜说，在家闲着没事儿，就给咱大城小事点赞。 嗯， 问题是我今天上班没在家，所以就不能给你点赞。没关系啊，您听我们节目，我们也非常开心。 有你看他说了， 您下班了吗？ 没呢嘛。 没呢就敢听节目啊， 人说点赞6000次的是什么手啊，昨天我点了3000多次手都抽筋了。 没，还真没试着连续点俩小时 对吧， 能点多少啊。 然后呢说到昨天点3000多次、 嗯、 一一说，哎呀昨天半夜回听二位节目可乐死我了。 谢谢您 啊您是为什么乐呢？ 特别开心。 有点心虚呢。 这有什么可心虚的， 昨天李凯老师又问了我一些问题。 没有没有没有。 什么叫天车啊？ 天车 啊，天车啊， 是吧？ 嗯，就是特高的那车。 对，在屋子里边跟那龙门架差不太多那个。 嗯，不吃草的牛说、 嗯、 解闷儿，我觉得就是消磨时间。我有几个解闷儿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下。 啊、您说， 第一个就是健身，跑跑步，做做力量训练。 嗯。 第二个就是玩游戏。以前啊，我也玩电脑的单机游戏，后来呢，玩玩网游。提醒您啊，氪金要理性是吧？ 嗨， 花钱要理性啊。第三点呢，就是看书，以前看纸质书，现在看电子书。 嗯。 第四呢，就是音乐歌曲或者纯音乐，在各种音乐平台上去听哈、啊。第五就是做饭、 嗯， 做点喜欢吃的。 就是这个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有， 嗯， 对吧？ 都很丰富。 反正明天就是周末了哈，希望大家在周末当中享受美好的生活。如果觉得闷得慌，也可以找一些解闷的、 哎， 大家互通有无，这么多好点子，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是吧？ 嗯、 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下周一的时候继续收听我们俩，还是我们俩是吧？ 应该是，如果我没气走的话。 嗨，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 新闻2021，下周一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城小事，您听好了。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站。